着雨的天气，好像你可爱的坏脾气。我的爱，我的心，早就已经交给了你。你说我很不错，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可不可以坦白地说，不要再让我受折磨。想起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也有美好回忆。我的记忆里全部是你，叫我如何不想你。喜欢你迷人的眼睛，思考的表情，动听的声音，我心里你就是唯一，已经没人可以代替。喜欢你淡淡的忧郁，坏坏的脾气，甜甜的话语，爱着你我死心塌地，天荒地老我也愿意爱你。 我死心塌地，天荒地老我也愿意。